大家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。 Thank you.

将文龙牺牲公平， 沙桥饯别。 Oh, my God. 四郎探母。李陵碑。 Thank you.